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远方的大雁》。所演唱的《远方的大雁》这首歌还有个名字叫做《想念恩人毛主席》。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般大小的朋友第一次听这首歌都是因为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首歌在其中一共出现了三次。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听过这首歌，因为我的父母时常在哄我们睡觉的时候会哼唱这支旋律，而且我妈妈还跟我介绍过说对于他们来说这首歌是他那一代人集体的回忆。据说当年很多知青在思念家乡的时候就会哼唱这首歌曲。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再次把这首歌找出来和你分享，是想告诉各位姜文的新片《邪不压正》马上就要上映了，而距离姜文的上一部电影已经整整过去了8年，他的北洋三部曲也终于迎来了终结篇《邪不压正》。而这部影片改编自张北海的武侠小说《侠影》，前几天电影点映 高晓松看完之后发表微博说，10年前我和姜文争过侠影的电影版权，没争过他，心中窃喜，充满期待。10年后当邪不压正完成90%，第一次投射到大荧幕上，老姜请我当了第一个观众，并嘱我写第一篇影评。我不会写影评，说说感受吧。当年他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只有30岁，电影拍得沉静内敛，节制悠长，像50岁时追忆似水年华。如今50岁的他拍《邪不压正》，满屏荷尔蒙飞溅，爱恨劈头盖脸，仿佛30岁的气宇轩昂。一个人可以逆生长，鬼怪也。夹杂私货依然是老姜电影的标配，这次的私货看得我哈哈大笑，去了不少心气，多了宽容与顽皮。看完我问他，侠影里那些我最喜欢的老北京乡愁与旧韵去哪儿了？他答，乡愁与旧韵留给别人拍吧，我儿子大了，我想拍一部他也喜欢的电影。 My own Bonnie Bang Sun by own Bonnie Breeze Where the sun shines bright on Loch Lomond There me and my true love spent many happy days on the Bonnie Bank. Well, you'll tuck the high road and I'll tuck the low road and I'll be in Scotland afore but where's my hat until we meet again on the Bonnie. Cease from their grieving. been Scotland afore ye, but where is my heart until we meet again on the bonny, bonny banks of Loch Lomond。 生活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般的前进，我要你静心学习那份等待时机成熟的情绪，也要你一定保有这份等待之外的努力和坚持。光阴的故事，王平与你一起分享夏日清凉。 这宏阔大宇宙，当心爱尽化遥远热气球，飞得多久问我曾那样挽留，都一不所有，清风却永不休。循环的世界，转动世界，我也没见怪，世事变得快，但你却消失太快，我已变炮灰，怎去开解？如何怎恋都不悔？如何天空不变灰？何妨等恋火烧光身，尽是约定重会。别离后便若无力放任颓败，请你别理会。斗一转在原地碰杯，从前都雪地沉累，原场风景都变灰。浮游飞灰几经风雨，落尘故事融汇，复原后降落平地，笑着回味，真切地领会，一生都不必懊悔。就似星座热气球，开心过没有要到没汽油，便应该走，就算情爱没报酬，记得真的有捉紧过你的手。茫茫的世界，放大世界，你也别见怪，爱就似天意，是个网恢恢大，快过我的心间停放去摆。如何怎恋都不悔，如何天空不变灰，何妨等恋火烧光身，尽是约定重会。别离后便若无力放任颓败，请你别理会。斗一转在原地碰杯，从前都雪地沉累，原场风景都变灰。浮游飞灰几经风雨，落尘故事融汇，复原后降落平地，笑着回味，真切地领会。灰的天总有相会，如何可相恋一辈，闲来帮天空扫灰。何妨等恋火烧光散，尽是告别愚昧。别离后软弱无力放任颓败，请你别理会。兜一转在原地碰杯，从前都雪地沉闷，原场风景都变灰。浮游飞灰几经风雨，落尘故事融汇，复原后降落平地，笑着回味，真切地领会，一生都不必懊悔。 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

百年孤寂。

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这首不将就。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遇到可能会让你心动的人，我觉得既然遇到了就尽力抓住他，当然如果你用力了对方还无动于衷的话，那就学会放手吧。另外提醒各位，每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应该给自己人生定个目标，有的人可能这个目标就是爱情家庭，有的人就是事业。那如果你有目标，趁自己还年轻，好好的去追逐，抓紧时间，因为青春真的需要我们努力的去珍惜，努力的去打拼。人的20岁到30岁的这段时间，提醒各位是过了就不会再有。人的成长其实有的时候不是知识，所有的成长背后都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他知道时间过去了，所以你想做什么那就得100%的努力去做。25、26岁以后，其实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已经晚了。我刚说的这段话其实不是我说的，是陈丹青讲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出来跟各位一起共勉。但愿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把握自己最美好的这段青春时光。好了，节目最后听到一歌曲，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不说再见》。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起安好，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偷偷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像越半娘半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有时是想着毕业，也却因离开有10年，那是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变成火焰，照耀彼此的脸，茫茫人海相互看见。喜欢谁的答案，我